辰，今夜星辰依然闪烁。 在一望无垠的荒漠，心若重生，梦不断的延伸，谁遥望着故土中原，用一生不停的追问，情归何方，曲为谁唱。今夏随风难解思念的伤，英雄上弦为谁几度情长，琴声不断与谁轻声共唱，因为却纵马只剩疆场。 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4度，南风1到2级，天气回暖，提醒您不要着急过早的脱下冬衣。今天是3月15号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维护消费者权益从你我做起。

算是有了未来。想替你开心，但却无法喜欢，我的悲哀在眼底徘徊。当我知道你们相爱，我的心底泛起许多无奈。我的心在哭，我真的在乎你的离开。当我知道你们相爱， 我知道你们相爱，来自郭富城。郭富城的国语发音一直都被人所诟病，但是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最起码不看歌词还是能够听得出他唱的是什么内容。当然他唱起这种慢版的情歌来也是别有一番味道。舒雅的第六感继续请您听到的歌曲来自陈淑桦，情关。 千里最多，但愿来世有

看见黑夜过去，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点开是明亮的过程。 启程，这是一种积极的心态，一种向上的正能量。不论今天的我们怎么样，但是为了明天的我们，我们要启程，要努力。启程这首歌曲随着爱情白皮书电视剧的播出，范玮琪抚慰人心的范式唱腔也是深得人心。这首歌曲被收录在真善美这张专辑当中，而范玮琪的知性形象也在这张专辑里面得到了进一步的明晰，传唱度较高，也是这张专辑最大的成功之处。继续来听到的是电影后会无期当中的主题曲，由朴树演唱的平凡之路。

太强求，我有我的痛，我有我的梦，装疯卖傻的时候你不要笑我，也许有一天你我再相逢，睁开眼睛看清楚，我才是英雄。笑容太甜，泪水太咸，山盟海誓到了最后难免会变，烦恼太多，未来太远，何不陪我一起放荡游戏人间。 这首郑智化的《游戏人间》也许就是我们现在生存状态的一个诠释和缩影，这四个字可以说和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有异曲同工之妙。任何事情太过于较真，那人活着该有多累呢？虽然有一点玩世不恭的态度，但绝对不是颓废和堕落。继续来听到的是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 只留下最后一封，淡淡笔记你熟悉的温柔，请别介意，我会将信纸好好守着，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好想听 说你并不想走、哦、为何不停留，再一次紧紧拥抱我，爱我 注定要放手 别走， 何必再回头， 爱我 路已到尽头 别走，午夜的爱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很多勇气。是天意吧，好多话说不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起。你相信吗，这一生遇见你是上辈子我欠你的。是天意吧，让我爱上你，才又让你离我而去。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今生就该我还给你。一颗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都是为你。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一路上有你，痛一点也愿意，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相遇，一路上有你，痛一点也愿意，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一路上有你，痛一点也愿意，就算只能。 欢迎来到今天的和你去吹风。各位好，我是江帆，每天早晨的上班路上很高兴能够在这里用好音乐陪伴着你。那么今天给你挑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歌神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这首歌应该算是歌神的成名代表作了吧，是收录在93年《吻别》这一张专辑当中。它有一个粤语的版本叫做《分手总要在雨天》，是收录于92年发行的《真情流露》专辑里面的。耳边响起的旋律非常的熟悉，它是来自83版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铁血丹心》，是由罗文和珍妮演唱的。我相信此时此刻在路上的你或多或少都能够跟着哼唱出一两句咯。 依稀往梦似曾见，开世事断愁怨，相伴到天边。作草 冷四分， 沙漠苍苍，那句说相当 面， 射雕人生在外奔驰，笑到此生无前面。 斩 断你幻幻，身经百劫也在心间，因义两难断。沙漠苍苍。 是什么面？这雕人生才爱扮演，笑我此生无知。 应知爱意似是流水，斩不断你还愿。 身经百劫也在心间，因义两难断，身经百劫也在心间，因义两难断。 Love

的笑脸在我身边发光，在我胸前，你的笑脸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穿梭回从前，冻结了空间，冻结有你的视线，冻结了画面，冻结不让它溶解。我若是疲倦，你的笑脸在我身边发光，在我胸前，你的笑脸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 来自林俊杰的第一张专辑《月行者》当中的主打歌曲《冻结》。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其实还想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当我青春期十几岁的时候，第一次开始追星，追的就是林俊杰，一直喜欢到现在。所以当现在我听到林俊杰的那些老歌的时候，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情愫在心里面产生。那么这时间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你刚开始追星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你喜欢的明星是谁呢？很多人追过周杰伦，女明星人气比较高的可能就是 SHE、 梁静茹等等等等了。咱们继续挑到的歌曲就来自梁静茹《宁夏》。

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市城管委13号通报，根据未来天气条件预测，如无极端天气情况出现，本周三24时将按时停止供暖，并且市城管委已下发通知，要求各区供热管理部门、各供热单位做好本采暖季最后保障工作。3月15号24时前，禁止以任何借口提前停止供暖。同时提醒广大市民，家中的老人和孩子要及时添衣保暖，预防在停暖后因不适应室温变化而患病。北京日报消息，继南苑街道后，南苑机场周边的丰台区南苑乡南苑村也将于今年夏天启动棚户区改造。据悉，地处丰台与大兴交界处的丰台区南苑乡南苑村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在今年6、7月份，南苑村将启动旧村拆迁，在旧村腾退出的土地上将建起47万平方米的回迁房小区。回迁楼设计为16层板房，南北通透，建设周期3年。3年后，全村3300多户、10800多居民将回迁上楼，生活环境将彻底改变。今后，全村还将围绕文化休闲旅游产业发展村域经济，全村2000多名劳动力也将实现绿色就业。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FM 九五九，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若要盼得有 和你去吹风听到的这首歌曲《映山红》是由邓玉华来原唱的版本，那我们听到的是韩红的翻唱。这首歌是老电影了哈，1974年《闪闪的红星》的插曲。记得从小的时候，妈妈就教我唱《红星闪闪放光彩》，好像又把思绪拉回到了小学的时候，已经越来越久远了。那么节目的最后，马上要和您说再见了，给你一首非常正能量的吧，来自杨培安的《我相信》，祝你一整天都能够正能量满满，工作加油喽。 失魂落魄，对你的感觉已经 沉迷的太严重，我看见你的眼睛，我真是不明白，像这样的风景该怎么说，就像在夜里回头看见一道彩虹。